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7月2号报道，中京南道天安市当局有计划在今年6月挥霍莫大的苛捐杂税，为将驻扎在京畿道平泽的美军及其家属举行什么祝贺活动，但遭到天安市民社会界的强烈反驳，保留其计划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网报今日莫尼报道，南朝鲜的工人运动团体投入总罢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民主工总下属各工会7月1号在首尔各地举行集会，表示要求当局废除非正规职保障劳动权利等。